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最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当前到20点，本市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小冰雹，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同时呢，北京市气象台也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6月29号到7月1号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提醒您要注意防范。下面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见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是晴见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总的来看，今天的高温天气对于交通出行不太有利，因为高温引发的故障也会有所增多，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西长安街的西向东方向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通惠河北路二环到三环以及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京通快速的四惠桥到远通桥出行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夏天到底应该怎么过，尤其是对于糖尿病的朋友来说，这夏天的注意事项特别的多，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儿好好的说一说糖友究竟如何安全度夏呢。 常说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在夏天会比冬天更容易控制好，这是真的吗？如何防护糖尿病患者在夏季中暑？另外，夏天炎热对胰岛素的保存限制也会比较多，把它放进冰箱就很安全吗？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糖尿病个案管理师护士长李彩虹给您说说糖友如何安全度夏。 每段故事都有一篇剧情，每段爱情都像动人旋律，一颗真心却只想着你前进，也许爱越 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糖尿病个案管理师护士长李彩虹，李 护士长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糖友们究竟如何安全度夏。其实啊，在夏天，很多的糖尿病的朋友啊，会有各种各样的注意事项，而且和普通正常的朋友来说呢，他在夏天需要注意的事儿特别多。比如说中暑这件事儿，糖尿病的朋友可能会更容易中暑，而且在夏天我们都穿的比较少，经常呢有一些磕磕碰碰，但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啊，可能磕磕碰碰之后啊，这伤口的护理也需要格外的注意。甚至有一些这个糖尿病朋友时间比较长了，在这个我们说足部的神经开始没那么敏感的时候，在夏天穿凉鞋穿拖鞋比较多的时候，经常容易有这种受伤的情况，但是自己不觉得疼，久而久之甚至可能造成这种感染的情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具体糖友朋友到底如何安全度夏呢？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在夏天糖尿病朋友到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下面还是让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糖友究竟如何安全度夏呢？开口那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北京的天气情况。北京目前是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预计今天到7月1号也就是周日，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在这儿呢，也要提醒老年人、儿童、体弱等机体调节能力比较差的人群，以及在高温环境下长时间作业的朋友，尤其要预防高温中暑。比如可以改善高温高湿的作业条件，加强隔热、通风、遮阳等降温措施。在外出的时候啊，注意遮阳，适当的可以多喝一些含有盐的清凉饮料。而提醒大家，不是口渴了才需要补充水分。另外呢，就是提醒大家需要注意饮食，多休息，休息不足、疲劳和饥饿条件之下，也是属于容易发生中暑的情况。在使用空调降温或者是多次到空调环境降低体温也是很关键的，因为即便在短时间内我们来到了空调环境当中，也可以大幅度的减少热休克的发生。但是提醒大家，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应该避免空调的风直吹或者是温度调得过低。天气这么热，冰淇淋、冷饮成为了很多人的好选择。但是有一些朋友在吃冰淇淋或者是冷饮的时候会有头疼的情况发生，这就是典型的冰淇淋头疼。由于大量快速的吃冰食引起的动脉痉挛。原来在我们吃冷的东西的时候，上颚会被迅速的冷却，而我们上颚后部正好呢有一个神经中枢，这个时候神经中枢的神经群会向大脑发送一个信号来改变我们的体温。如果遇冷的速度太快，这些神经群就会被过度刺激，向大脑发出错误的信号，导致脑部的血管急速的收缩。如果你想要快点缓解头痛的话，可以用自己的舌头顶住上颚，加速上颚恢复常温。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吃冰淇淋的时候咱们稍微慢一点，这样的话上颚的神经中枢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温度的变化，血管收缩和扩张的速度也就没有那么剧烈了。由于手机、电脑的普及，还有女性眼部化妆品、护肤品的使用，还有就是美瞳等隐形眼镜的佩戴，让越来越多的朋友患上了干眼症。缓解干眼症，专家推荐最简单的方法是训练眨眼睛。正常人每分钟眨眼15到20次，然而高强度的用眼眨眼频率下降非常严重，长此以往的话，泪液的质和量都会受到影响，造成干眼。同时很多人眨眼啊是不完全的，上下眼睑没有完全的闭合，这种不完全的眨眼会导致泪液更替受限。所以说眨眼训练我们应该是有意识的增加频率，而且要增加完全眨眼的次数。另外提醒大家，夏季有很多人啊都待在空调房当中，在密闭的空调房里待久了也容易让我们的眼睛干涩难受，所以说我们要建议大家尽量的降低空调的风速，不要逆风坐在空调房间里面呢，我们也应该放一个加湿器来增加空气的湿度。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糖尿病个案管理师护士长李彩虹李护士长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糖友们究竟如何安全度夏。在请这个李护士长出场之前啊，我们先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赵文慧赵主任，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有很多大家伙儿有点困惑的事情。我们先有请赵主任跟大伙儿来打个招呼。赵主任您好。 啊，您好。 嗯， 我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内分泌科的赵文慧医生，大家好。 好，赵主任，其实关于这个糖尿病啊，是一个现在很多朋友不陌生的一个疾病，但是大家伙会有各种各样我们在网络上也好，在各种媒体上也好得到的知识，不知道是真是假，先想向您求证一下。因为有很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和电话向我们反映说，他们最近看到了一条消息，说糖尿病的患者血糖在夏天是特别容易控制的，相比冬天，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有的人呢在夏天的时候血糖就相对比较好控制，因为大家经常会听一个词叫苦夏，就有些人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热啊，还尤其是到了我们北京下个月可能不仅高温还会高，这个气压比较低，闷热的状态下，好多人食欲就不好了，他可能进食的碳水化合物啊热量就比那个凉快的时候少了，就会显得血糖好控制。但是也有一些人到了夏天会显得血糖会比原来更高了，这些人呢可能一般比较喜欢夏天的这些美味的瓜果梨桃，他可能主食吃的少，但是他这些水果吃的多，可能血糖有的人也会高的，所以因人而异。 所以说在夏天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这个整个的气候对于血糖的这个影响啊，主要还是关乎到我们说吃了什么。其实这个气温对于血糖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更多的都是关乎到我们有没有影响食欲，吃到嘴里到底是什么，是这样吗？ 对，您的理解非常正确。 好，那接下来我们也和大伙说一说吧。在夏天的时候，您刚才提到有一些朋友啊，由于食欲不好，这个时候呢血糖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控制，有一些朋友呢这个血糖他比较贪嘴，像这个我们说西瓜呀，还有这个最近正上市的这个荔枝啊什么的都特别的甜，这些吃多了对于血糖的影响是不是也非常的严重啊？ 那是肯定的，因为就是虽然水果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水果对于糖尿病来说也不是每种水果都可以吃的，而且也不是每个糖尿病都能吃的。一般血糖控制的良好的患者呢，他可以在两餐之间加一些不太甜的水果，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荔枝就是最近正 上市特别的多。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非常不适合糖尿病人吃的，大家拿起荔枝然后一剥开手上就会感觉它黏糊糊的，所以它的含糖量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提醒大家，其实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在水果的选择上是要注意一点，这种口感特别甜的水果是不是应该尽量避免一下？ 对对，像荔枝是肯定不能吃的。西瓜呢其实还是可以吃一点，但是就是要吃的量非常少，因为西瓜虽然按它的每100克西瓜含的糖分来说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吃西瓜可不仅仅是吃100克，那一大块可能300克500克都有可能有的。 对，还有一些朋友比较豪放，这西瓜都不切成块来吃，基本上就是劈成一半拿勺子崴着吃，有的时候经常不知不觉这半个西瓜就下肚子了。 是的，你说的很对，所以西瓜可以吃一点点，也不能吃很多。 那也想问一问您，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像西瓜这些水果我吃了一部分，这个时候有没有必要刻意的比如说把我的饭量或者说把我的这个主食的量相应的减少一些，这样的话达到一个血糖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状态？ 您这个说法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想法。我们糖尿病患者控制饮食讲究的是总热量的控制，就是你一天24小时中吃到嘴里的所有的食物的总热量。所以你如果想吃一点点你想吃的西瓜，你其他的就要少吃，来保证总热量不超标。 所以说其实我们这个管住嘴真的特别的重要，如果水果吃多的话，咱们主食相应呢就要减少一点。我也想问一问您哈，因为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在这个夏天，尤其是今天我们还是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就有一些朋友说糖尿病人吃什么到底可不可以防中暑？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他在夏天相对于正常的朋友，他是更容易中暑吗？ 糖尿病患者肯定是更容易中暑的，尤其是那些血糖控制不好的这些患者，因为他们血糖很高，所以他的尿糖也高，尿糖在排出去的时候会带走水分，所以血糖很高的糖尿病人有一种脱水的倾向，那他在于在高温暴晒啊这种情况，他肯定容易中暑，所以补水很重要。 也就是说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如果是糖尿病的朋友又有大量出汗，这个时候我们的血液相对来说就会更浓缩一些，那对于他自己的这个机体调节来说也不是特别有利的一个事情，就容易更加出这个容易出现中暑的情况了。 对的。 那糖尿病的患者我觉得他们特别关心，既然更容易出现这种中暑的情况，您刚才提示了说应该多补水，那出现了哪些比如说表现像头晕或者说眼睛发黑这样的症状，就提醒大家快要中暑了，我们得及时补充水分吗？还是说他其实这个中暑的情况，尤其是对于糖尿病，我们知道很多这个糖尿病时间比较久的朋友，他相对来说反应没有那么灵敏了，会不会他不太容易注意到一些比如说这种提醒的信号呢？ 对，这个糖尿病尤其是病程比较长的这些患者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并发症，那他的这个身体反应性就会比一般人差，就一些早期的信号他可能不容易捕捉，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糖尿病患者呢在夏天呢更要加强血糖的监测啊，如果你血糖控制的接近平稳呢，那你就跟正常人的处理差不多，如果你的血糖是控制的很高的呢，那你就要小心了，你自己应该是比一般人更容易中暑的。所以除了加强血糖控制，加强饮食控制，多喝水以外呢，就是避免去那些容易中暑的环境下长期的停留。 这中午大太阳的时候咱就别往外跑了。尽量减少这个太阳的直射，然后呢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也要减少停留的时间。刚才您跟我们说了，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有的时候病程比较长的时候，他的确确反应会比较迟钝，很多的这种我们说这个中暑之前的预警信号啊，他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表现，那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症状一旦已经出现了，就提醒他说这个时候可能已经不仅仅是说中暑前期的症状，中暑可能已经找上你了，我们这个时候就得采取一些应急的措施，比如说有哪一些信号可能会提醒大家呢？ 就是这个中暑吧，它一般都是因为这个暴晒啊，还有这种湿度的问题造成，这个体内还是主要是缺水以及体温调节的这种异常，那它的这个症状呢也挺复杂的，那比较常见的症状呢，可能就是觉得头晕啊，有一些消化道症状，可能是吃不下饭啊，这些情况它有的时候也跟糖尿病的一些加重的症状有一点混杂。就总的来说吧，就是对于糖尿病患者，夏天如果你身体有不适，第一要及时的测血糖，第二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如果还不行要及时的就医。 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中暑的现象和刚才您提醒的糖尿病病情加重的时候也有一点类似，那如果夏天我们要加强对于血糖的这个监控哈，那夏天的这个血糖控制我们相对其他的季节要更严格一些吗？还是说我基本上维持在正常的水平就可以了？ 它跟其他的季节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也不要求比其他的季节控制的更严格， 更低一点。 对， 好啊，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有两个问题想要咨询您一下，双双想问问您，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水果，像猕猴桃这样的水果，口感可能不是特别的甜，它对于糖尿病的这个血糖控制影响会很大吗？ 猕猴桃这个水果是糖尿病患者比较推荐吃的 啊， 它的那个就是含糖量 比较低，而且猕猴桃的它每一个果实的个头都不太大， 嗯， 就不会不太容易再吃很多 啊 啊，它对血糖的影响呢，相对其他水果来说是相对小的， 相对 小的，但是也是推荐加这个水果不要跟正餐一起吃， 嗯， 在两餐之间作为加餐的时候吃， 嗯，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其实在我们吃水果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把握一个原则，不要在血糖本身可能这个水平就在往高走的时候我们再吃一个水果，这样的话有可能我们就是说这火上浇油，我们在两餐之间血糖相对来说这个时候偏低的情况，我们再吃一个水果，可能对于血糖整个的波动影响就不会特别的大。 对的， 嗯，而且还有像刚才这个赵主任提到的，这个猕猴桃，它一个个头不太大，可能大家吃一个就放下了。但是像什么葡萄啊、荔枝啊，这都是一串一串的，大家往往拿着这个串就停不下来了，基本上把这一串吃完才能停。这时候往往就不太容易帮助大家控制这个我们说糖的摄入量了。 对，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吃东西不太讲究这种分餐呀，还有这种一份一份的吃东西，这种概念相对比较的弱。 嗯， 所以我们经常会教育患者，等一会儿李彩虹护士来了以后，可能也会给大家讲一些有关这个食物交换份儿的概念，就是所有的食物我们心里要有个概念，这个食物一份是多少，另一种食物一份是多少。 嗯， 我们在吃的时候呢，就要拿出一份来。不用拿出一大堆，这样就很容易吃多了。 好，那具体我们怎么来控餐，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让李彩虹护士长继续教一教大家伙哈。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啊，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他说这个夏天水果实在是管不住，而且呢这个血糖控制也不是特别的平稳，想问问您这个时候能不能够自己稍微把这个胰岛素的量加大一点，甚至把控制血糖的这个药稍微加量一点，来达到一个血糖整个的平稳，就是吃的我管不住，那这个时候我把药稍微加一点量行不行啊？ 如果吃的这个实在管不住，那血糖又高了，那肯定得想个招把它降下来，那加药是可以的， 嗯， 但是千万不要自己随便的加， 也就是说该怎么加，加什么药， 嗯， 加多少量，这些都不是咱自己能做主的，咱们得找医生。 对，要跟医生讨论一下，因为您刚才提到了有人在打胰岛素，有人在吃口服药，哦，胰岛素的种类也是超级超级多， 嗯， 所以你加哪一种胰岛素，加了它对这个血糖有好处，有可能，尤其是异混胰岛素，一加它两种成分就都增加了，可能这一刻是血糖会降一点，但是下一刻有可能会太低，所以一定要跟医生讨论一下。 嗯，好，所以说这个加药如果实在控制不住血糖的话，这个时候是可以调药的，但具体怎么调，咱们得经过专业的医生给您做一个评估。那是不是医生在给您调药的时候，在给患者调药的时候也会对血糖做一个监测，不是说听你描述就可以给您调药，还是得根据我们说有一些这种生化的指标才能调吧？ 对，你要是想去找医生，就是讨论药物调整的方案之前呢，一定要给医生一些调药的依据， 嗯， 您要做一下饮食的记录，啊，然后要做一下血糖的监测， 嗯， 血糖监测呢，最好把餐前和餐后都测一测，然后把三餐的饮食做一下记录，如果能把您的活动量也做一个记录，那就更好了。 哦，好，也就是说如果在夏天我们需要调药，觉得自己最近血糖不是特别稳定的情况之下，我们提醒大家伙有几个注意事项，您把这个都记录好再去找医生，这样的话更有帮助，更有利于您这个医生给您开具一个适合您的这个调药方案。首先是饮食的记录，这三餐都得记录，那比如说像中间两餐中间加的这个水果什么的，是不是也得记上呀？ 对对， 就是把您一天的饮食这个我们记上，这个一般需要记录多少天，比如说记录三天就行，还是说得记录一段时间再去找医生？ 就记录两三天就可以，但是记录两三天的这个前提是您是一个生活稳定的状态， 不能说今天 记 一顿明天饱一顿的，这个不行。 对，你要记你有代表性的这个饮食的记录。 嗯，也就是说最正常的饮食状态之下您记录个两三天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糖尿病个案管理师护士长李彩虹，跟大伙儿来说一说糖友们究竟如何安全度夏呢？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和大伙说了，其实啊，到了夏天，这血糖到底是不是比其他季节更容易控制呢？这真得因人而异。有一些朋友胃口不太好，在夏天这血糖控制起来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呢，夏天水果特别的多，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吃这种比较甜口的水果，那么控制血糖起来啊，可能会相对费劲儿一点。所以说并不是说在夏天这样的一个季节血糖一定比其他季节更好控制或者更难控制，还是得因人而异。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会邀请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糖尿病的个案管理师护士长李彩虹李护士长，跟大伙儿具体来说一说，我们到底怎么做才能够让糖友朋友们安全度夏。李护士长您好。 哎，你好。 嗯，那李护士长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啊，我们邀请这个赵文慧赵主任跟大伙儿说了说，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呢，的的确确有一些朋友这个水果吃的比较多，这个时候呢血糖控制不是特别的稳定。这个赵主任跟我们强调说，其实啊咱们中国不太讲究分餐制，那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有的时候分餐甚至我们每一餐的这个食量的控制都对于血糖的控制非常的关键，非常的有用，是这样吗？跟我们教一教，如果想要分餐，想要控制我们每一餐的餐量的话，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才是既有效又有执行力的呢？ 是这样的，咱们糖尿病的患者的话是提倡少食多餐的，除了咱们的一日三餐要定时定点以外呢，我们最好是这三餐能够吃七八分饱，然后可以采取分餐，就是在两餐之间再加一次餐，但是这个加餐不是额外加的，而是从正餐里面匀出来的。比如说上午9-10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加餐，比如说一些含糖比较高的水果呀，这种果糖类的，它在进餐的时候，在正餐的时候吃，可能会对餐后的血糖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可以在两餐之间来吃。但如果我们吃了这些水果的话，要把这个热量计算到咱们一天总的热量当中，所以我们正餐的时候就要适当的减去我们的主食。那如果我们加餐加的是一些蛋白类的食物，那我们正餐的时候也要减掉相应的蛋白类的食物，就是我们的总量是不变的。 嗯，也就是说其实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我们最重要的是控制这一天之内我们总热量的摄入。如果我们正餐吃的稍微多点，那中间加餐咱就免了。如果正餐咱们吃的少了，那么中间两餐之间可以相应的把我们正餐省出来的这份口粮放在两餐之间吃。其实少食多餐的方式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控制血糖更有利一些。 对。 嗯，好，那说完了饮食，咱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胰岛素的问题。因为夏天到了啊，这个胰岛素我们都知道是特别娇气的一个药，很多朋友都在问关于胰岛素的问题，想问问您啊。有朋友就在问说，胰岛素听说特别怕热，太阳一晒就真的失效了吗？它有这么敏感吗？想问问您。 对，因为咱们的胰岛素它是一个蛋白活性物质，所以如果在夏天的时候，室外的温度很高的时候，它是容易失效的。一般我们的胰岛素的一个有效的温度是要在25度到30度，因为有一些新的这种胰岛素类似物的话，它的是更加稳定的，它可以在30度以内是可以保存的。但是咱们夏天的这个气温有时候经常是25度已经超过30度的这个气温的时候，那就是有可能会失效。那如果这个胰岛素的失效了之后呢，它就会没有这个蛋白的活性了，就不能发挥作用了。所以在夏天如果我们外出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胰岛素的一个保存，比如说可以随身携带一个保温袋或者这种冰袋，跟我们的胰岛素放在一起。 嗯，也就是说胰岛素的确确它是一个挺娇气的这个药，保存条件非常的关键。如果我们的温度超过了30度，可能这个时候我们的胰岛素它就会部分失效，甚至起不到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 对。 好，那保存的话你也跟我们说一说吧，怎么保存？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这个在家里是不是把它扔到冰箱里面就可以，这冰箱温度现在都高级了，都能调节了，也想问问您，比如说最适合胰岛素的这个温度到底是多少，在冰箱的话保存我们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那胰岛素其实我们如果是正在使用中的胰岛素的话，在室温下保存其实稳定性是更好的，比如说我们如果室温没有超过25度，我们正在使用的就不需要放冰箱，因为我们直接可以拿来注射，这样它的稳定性会更好。因为如果你要存放在冰箱中的话，每次注射的时候都需要提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要把这个胰岛素取出来。但是如果夏天如果的的确确我们的室温超过25度了，那我们还是建议放到冰箱里面。但是冰箱的温度的话，我们要设置在2到8度之间，就是一般我们冷藏时的这个温度是可以的，就是千万不要放到冷冻。一般我们可以放在靠这个冰箱门近的一个位置，防止它如果开靠后的话容易结冰。 所以说其实胰岛素它是一个特别娇气的药，虽然怕热但同时温度也不能太低，如果达到了零下的温度的话，同样这个药可能也会受影响。 对， 那如果我们的室温如果比较凉快的话，能够控制在25度以下，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必要把我们的胰岛素放到冰箱保存。因为我姥姥就有这个糖尿病，她真的是胰岛素不管什么季节都是放到冰箱里。而且刚才您特别提醒了一个关键的，就是说胰岛素要注射的时候要提前30分钟到60分钟把这个胰岛素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恢复到室温了以后再给注射，这个真的是特别关键。因为我姥姥真的是注射胰岛素很多年，我看都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这小药瓶，这针吸完之后就开始注射，没有等的这个过程。但是如果是这个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就像您刚才说保存温度2到8度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直接注射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影响吗？会对药效造成影响吗？ 对，如果咱们直接注射的话，一方面它这个药效是不能够很好的发挥的，因为它在低温的时候活性还是比较低的，就不能快速的起效。就是可能跟我们餐后的这个血糖的一个升高，就这个胰岛素的这个释放就会不太匹配。另外呢，就是它也会增加我们这个注射的疼痛，因为如果是低温的这个药液注射的时候也会更加疼痛一些，所以为了减轻这个注射的疼痛也是需要恢复到室温的。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凉比较冰的这个药液注射到我们身体当中其实也是一种刺激，而且这种低温环境也不利于药效的发挥。所以说提醒所有注射胰岛素的朋友，我们千万记得胰岛素不能是冰箱里面拿出来就直接使用，一定要恢复到室温环境之下。那现在天气比较热，基本上我们在半个小时左右能够恢复到室温了。如果到了这个冬天天儿比较冷的时候呢，咱们可能得恢复的时间稍微长一些，到比如说1个小时左右。那你想问问，比如说像冬天有的时候啊，我们就在家里的温度其实挺冷的，我们这个供暖合格的温度也就不到20度，那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在室温之内可能也达不到比如说25度或者说30度这样的一个条件，我们达到多少度其实对于药效就没有影响了，就可以直接注射了。 咱们冬天如果室温不超过25度的话就完全可以放在室温下呀。我们所说的这个室温就是25度以下。刚才说如果是有一些新型的胰岛素类似物的话，它的这个稳定性更好，就是30度以下就可以 都没问题。所以说冬天的时候咱连冰箱都不用放了，直接放室温保存就行。 对，这是针对正在使用的胰岛素，如果是还没有开封的胰岛素的话还是要放到冰箱里面，因为它需要保存更长的时间。 好那也想问问这个红梅的问题，他说发现胰岛素里面有白色的沉淀物，不知道这胰岛素是不是变质了，想问问您还能不能用。这胰岛素白色沉淀物是什么呀？ 这个就是要看您所使用的是哪一种胰岛素。假如说我们使用的是预混的胰岛素，因为它本身就是这种两种胰岛素混合在一起的，那这种如果出现沉淀的话要区分一下它是不是我们正常的这种药液的沉淀，因为它静置的时候是会分层的。那如果我们经过这个摇晃之后它的这个分层消失了，那说明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药液。但是如果这个沉淀是一直没有消失的，一直是有这个沉淀混浊的话，那说明这个是已经失效了。 所以说我们想要判断胰岛素到底有没有失效的话，出现了这个浑浊并不是判断标准，我们把它摇晃一下，如果浑浊物消失了，那基本上我们说这个药可能还能用，如果我们怎么晃这白色的物体都还在里面，咱就别用这个药了。 对，但是对于一些本身就是透亮的这种胰岛素的话，也是正常情况下它不应该有这个沉淀的。 所以说这个胰岛素也得分种类，如果是这种混合型的，出现了白色的沉淀物，您别着急扔，这个时候咱晃一晃。如果本来就是这种单纯的胰岛素，本来就是清澈透明的，它出现了这种胰岛这个白色的絮状物或者是白色的小物体的话，你也别晃了，这基本上肯定是失效了。 对， 好，那跟大伙说了这胰岛素怎么来判断它有没有失效哈。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下一米阳光在我们微信上问的一个问题。他说准备出国玩，要走十多天的时间，想问问在十多天的时间当中，这胰岛素在保存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做。比如说这胰岛素他想问问能不能带上飞机，会不会被查，还有就是这十多天不是时时刻刻都有冰箱的，那这个时候该怎么保存呢？ 就是咱们如果是要外出旅行，尤其是乘坐飞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胰岛素是要随身携带的，千万不要在行李箱里面去托运，因为我们行李箱的温度是很低的，有可能会低到零下18度以下，就是会把胰岛素就会低温下容易结晶。所以我们还是要带上飞机的，因为目前的话我们很多机场的话它都是对这个胰岛素的制剂是比较了解的，我们可以开具一个糖尿病的一个诊断证明书就可以带上飞机。那如果是在外出整个旅行的过程中，如果要携带的话，就是我们找到那个住的地方，如果它确实是没有冰箱的话，刚才说了室温下25度以下它是可以保存的。如果不能达到这种温度，比如说去了一些热带，那就是可以自己准备一个恒温箱呀，然后有些冻一些冰块呀，或者买一些冰冻的饮料呀，跟这些想办法把这些冰冻的跟我们的胰岛素放在一起，然后尽量的让它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低温的温度下。 如果有冰箱的话最好，咱们到了目的地就赶快把它放到这个冰箱里面，如果没有的话实在不行，还有就是在飞机上这么长时间，有的朋友可能说我飞的这地方比较远，飞十几个小时该怎么保存呢？咱们最好找一个保温杯，这个或者是保温袋，它能有保温效果，同时呢我们弄一点比如说凉的这种饮料什么的放在里面，这样的话给它起到一个降温的效果。 对，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糖尿病的朋友，这个我们说糖尿病敏感性会降低，有的时候呢有一些磕磕碰碰之后啊他自己不察觉，也想问问您，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陆云华就说了，磕了碰了之后能不能用创可贴，用完撕掉创可贴的过程当中会不会造成创口的二次扩大，想问问您。 因为我们一般的这种伤口的话可能经常会用到创可贴，但是对于咱们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因为他本身就是它这个伤口的局部，一方面因为这个血糖高它更利于这个细菌的繁殖，所以这个伤口是容易感染的，尤其如果我们把这个创可贴附在伤口上的话，它这个局部的温度会变高，而且就是是一个无氧的一个环境，所以它更利于一些细菌的滋生，所以就是我们常有的话一定不要随意的用这个创可贴，尤其是它的这个伤口如果是在我们足部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足部是这个循环相对比较差的一个地方，它就是更容易感染，所以就是在这个足部的话更加要慎用这个创可贴。 好，创可贴糖尿病的朋友咱们别轻易使用哈。那如果比如说磕了碰了之后，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我也不能把它这种敞着不管不顾啊，不能用创可贴的话，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既能够保证这个伤口不被感染，同时呢也能够加速它的愈合？ 当然，如果是这个伤口，我们能够相对的保持它比较干净的，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如果必须要用，比如说我们要洗澡的时候，这个伤口是不应该让它、 不能见水的， 受湿的，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要短期使用的话，我们也是就是尽量选择一些比较透气的这种创可贴，不要用那种就是胶状、塑胶状的这种，然后尽量的就是短时间的使用。就是停更换或者短时间的使用，尽量的保持这个我们的创口就是不要太湿也不要太干，就是不要在过于潮湿或者干燥的这个情况下，然后 就是以免这些以免这个就是说环境不利于它的愈合。另外呢，除了这些以外，就是我们的这个伤口如果有一些坏死的组织的话，也要及时的给它清除。嗯，就是不要让这个伤口上有一些容易滋生细菌的这种培养基存在。 哦，也就是糖尿病的朋友可能伤口更容易出现这种感染啊化脓的情况。我们首先不能让它见水，不能让它保持潮湿。同时呢，我们最好不要用，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这个伤口比较大，创可贴比较小，我是不是能用一个纱布把它盖上，这样的话不至于让外面的脏东西碰到它。这个时候我们不建议你比如说长时间的这种覆盖之后可能温度上升更加有利于细菌的繁殖，这个也不要。那我们是不是比如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个伤口敞开，比如说抹一点碘酒之类的这种消毒杀菌的东西就可以。 嗯，可以适当的抹一些消毒剂，碘酒是可以的，但尽量也不要采用一些就是颜色比较深的药液，有时候它可能会掩盖这个伤口，就有时候可能会耽误这个观察伤口。 哦，就可能这个颜色被我们所误导了。也就是说我们在发现伤口的这个颜色如果出现了异常，甚至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它已经有这种泛白的情况，这应该是有化脓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耽误了。对于糖友朋友来说，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做的应该去医院找医生给我们把这个伤口好好的清创处理一下，因为相对于其他的朋友来说我们是更容易感染的人群。 对，没错，如果确实伤口是不太好处理的，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来。 嗯，好啊，您刚才也说到了关于这个糖尿病朋友的足部健康的问题。您说这个糖尿病的患者足部的这个循环是最差的。那相对我们说时间久的朋友，好像我们也经常听说一个病叫糖尿病足。那对于这些糖尿病，尤其是久患糖尿病的朋友来说，在夏天我们是不是比如说凉鞋呀、拖鞋呀这种就得少穿呢？ 对，因为我们糖尿病的病患者的脚是要特别需要保护的，所以呢夏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就喜欢穿这个凉鞋，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穿凉鞋的话，它尤其是赤脚穿凉鞋的话，一方面它是容易就是受伤，如果有一些外物的磕碰的话它是容易受伤，另外也就是容易因为我们脚上夏天出汗比较多，所以就是如果穿这个凉鞋有时候也容易就是这个脚会比较潮湿，那这些都是容易感染或者说出现伤口的，所以就是夏天的话尽量还是外出的时候尽量还是少穿这个凉鞋。我们可以穿一些比较透气的，比如说一些棉质的，就是我们还是要穿袜子的，穿一些棉质的袜子比较透气的，也不容易这个脚这个地方受潮，所以穿透气的鞋袜，然后每天要定期的去更换，就是每天都要换袜子，然后去检查我们的脚上有没有一些那个比如说挤压的或者说有些伤口，都应该要每天脚的时候检查一下。 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我们足部的健康、足部的日常的这种观察也非常的重要。除了要选择这个鞋相对柔软舒适之外，提醒大家这袜子即便是夏天比较热的时候咱们也一定得穿，而且最好是选择这种棉质的比较柔软的这种袜子。 对， 然后呢还有就是提醒大家，我们在每天回家之后啊，也对这个我们自己的脚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观察一下，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我们的这个循环比较慢，敏感性比较低，即便有一些小的伤口或者有一些小的勒痕，他不容易发现，他也没觉得疼也没觉得痒，这个时候往往会忽视他，又容易有这种感染的情况出现，等真发现了真觉得疼，可能这时候就为时已晚了。 嗯， 好，那时间有限哈，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问您啊，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说，如果被蚊子在夏天咬了一个包，这个挠有的时候都挠破了也不觉得，想问问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在夏天如果被蚊子叮了之后是不是不能够搔抓它呀？ 对，因为咱们糖尿病的皮肤本身就是一个一般挠破了之后也是容易感染，然后所以呢就是被蚊虫叮咬之后一定不要去那个挠它。 嗯， 然后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比如说涂抹一些那个比如说花露水呀、风油精呀或者牙膏呀，然后涂抹，然后让它这个就是止痒呀，然后 止痒剂再抹一抹，然后别再挠它，别再抠它了， 尽量减少

以偷偷的想你。